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67集，两笑争人，宴请。程老爷子一个舟山出口，那边未说完的话戛然而止，互相都觉得对方的声音十分耳熟。 程老， 那边的舟山也愣了一下，两人都互相沉默。一秒钟后，舟山迅速地开口：“ 不好意思，程老，我打错电话了。” 双方挂断电话。程老爷子手指敲着桌子，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刚刚在楼上的时候，舟山明明说是要联系今年的高考状元，下一秒电话就打到了楼下的座机。尤其舟山还提了一句秦冉同学。程老爷子看了秦冉那个方向一眼，他当然知道那女孩就是秦冉。另一边，京大，舟山挂断电话，又连忙拿起资料翻了一下，身侧的人叫了他一声：“ 校长。”“ 没事儿，我又把电话打给程老了。” 舟山摇头，然后对准资料上填的号码又看了一眼通话记录，手一紧。他以为他有些脑子发晕，所以打电话的时候不小心又按到了刚挂断的程老的电话。可他看看通讯录顶端的联系号码，座机，云城，跟他好不容易弄到的资料上的数字一字不差。他没有打错电话，是那个学生填的联系方式。至于为什么会是程老接电话，舟山脑海中迅速划过一条程老爷子口中小辈的信息。他这个时候想都没想，直接拿起手机又打了座机。第一遍打不通，第二遍没有人接听，舟山面不改色的又打了第三遍。第三遍勉勉强强到最后自己要挂断的时候，终于有人接听了。云城那边，程老爷子坐在了沙发上，将看向秦闪那边的目光收回来。“ 你怎么又打来了？” 舟山现在可不想跟他一起调笑，直接严肃地开口问道：“ 你刚刚跟我说过的小辈是秦冉，云城的那个？”“ 是。” 程老爷子老神在在地说道。舟山窒息了一下，然后伸手拍了一下桌子：“ 你之前跟我说的，我答应了。还有，入学学费全免，每年分配大批资源以及奖金。” 程老爷子搭在桌子上的手也紧了紧，但他的声音却还是一如既往的云淡风轻：“ 不好意思啊，我需要考虑考虑。在你电话之前 ，A 大校长也刚给我打了电话。” 这一句让舟山差点一口血喷出来。“ 你还考虑什么？”“ 毕竟你之前并不太想让他入校。” 程老爷子继续开口，舟山真的差点被他给噎死。谁能知道程老爷子有这骚操作呢？明明那个小辈考得非常好，他非要给别人开后门啊！开后门就算了，还非常过分地提要求，舟山能那么痛快地答应吗？可这会儿舟山有苦也说不出啊，反而细声细气地安慰着：“ 那程老，您慢慢考虑啊，考虑完之后给我打个电话。” 舟山梗着血气，两人都挂断了电话。程老的目光看向了秦冉那边，秦冉有点想当作看不到的，但程老的目光过分明显，他手指着下巴，不由偏了偏头，看到程老爷子，他又把撑着下巴的手给收起来。“ 你高考成绩查了没有啊？” 程老爷子问了一句。“还没有。”秦冉也想起了这件事。“ 嗯。” 程老爷子点点头，他威严地开口：“ 那赶紧去查。” 站在他身边的管家听到程老爷子的话，连忙用眼神示意程老爷子：“ 别让他再提起秦小姐的伤心事。程木跟陆兆颖面色也是一变。 程老，听说您是来看风景的。 陆兆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笑了一下。 不知道您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，我可以带您去啊。 我已经规划好了路线。 程管家也迅速地开口，他看向程老爷子跟秦冉的方向。 秦小姐，您要不要也出去散散心？经常在家里待着，人也容易抑郁。 程老爷子面色如常地看了程管家一眼。 旅游的事情不急，先查成绩。 又是查成绩。 哎呀，您真是内壶不开提内壶啊。 正巧此时座机电话又响了一声，程老爷子距离座机远，程管家就走过去接起来。 喂，您好。 电话那边不知道在说什么，陆兆颖只能看到程管家的表情好像是僵硬了一下，好半晌后他麻木地嗯了一声，最后又说了一句我会询问，然后他挂断电话。程管家转过了头，陆兆颖看了他一眼，十分奇怪地问道， 程管家，谁打来的电话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 程管家僵硬地看了陆兆颖一眼， 是 A 大校长的电话，问秦小姐想不想去 A 大。 A 大校长？ 陆兆颖坐直身体，然后看向秦冉，他似乎想通了什么。 我操，秦小冉，你考了多少？快点查，快点查，快！ 都让 A 大校长的电话打过来了。陆兆颖自然也知道，去年京城两个大学为了争一个学生，争得死去活来。 不用了。 程俊看了他们一眼，抬手把手机扔到了桌子上，说： 我已经查过了。 刚刚在跟程老爷子回别墅的途中，程俊就已经查了秦冉的成绩。他的手机页面是打开的，正是查询成绩的那一栏。考生秦冉，语文147，数学150，英语150，理综300，总分747，省排名1。陆兆颖愣住了，程管家也特别着急，他过来看了一眼。 哎呀，秦小姐考。 程老爷子没说话。他一直负手淡定地站在原地，可等了半晌，陆兆颖跟程管家都跟卡壳了一样，他咳了一声，两人还是没有反应过来。程老爷子有些忍受不了了，慢悠悠地往那边踱过去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摆在桌子上的手机，他愣住了。本来陆兆颖等人是因为秦冉的成绩不敢提高考的事情，眼下秦冉考成这样，他当天晚上就把之前撤掉的酒席又重新加了回去。陆兆颖更是拿着手机把那些横幅还有广场中央的屏幕广告也翻新了。程管家跟程木添加着晚上临时宾客的名单，虽然是临时通知，但人也不少，基本上知道是秦冉的局，就算没空也抽出空闲来。 人有这么多？ 程老爷子看着程管家手中长长的一串名单，惊讶了一句。 秦小姐的同学很多。 程管家看了看，前面大多数是秦冉的同学。对于这一点，他询问了秦冉的意思。九班这次考得非常好，基本上没有人有大失误，都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。所以大多数同学他都邀请了。程管家准备了两个包厢，一个大一点的带娱乐设施的就给那群学生玩，一个小一点的就给江回这群大佬吃饭聊天。程老爷子背着手看着上面的地址，显示着云顶酒店，他点点头。 看看人员还有没有什么疏漏的地方。 程管家又翻了一页，后面是江回那行人。程老爷子已经背着手离开了，表情十分沉稳。程 陈管家看了一眼陈老爷子，对方的腿在抖着。与此同时，林家也准备了酒局。秦宇这次总分考了649分，全省1000几名，全校19名。因为他也休学了半年，这半年间又学小提琴，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，出乎林家所有人的意料之外。宁晴喜气洋洋的，第一个电话就是给宁威打过去，告诉他秦宇这次的考试成绩，想先一家人吃饭热闹一下。然而宁威说了一句恭喜之后，又说晚上没有时间。有什么事情比秦宇高考这次酒席还要重要呢？宁晴抿了抿唇，他挂断了电话，但表情却十分的不好。 妈，怎么了？ 秦宇多问了一句。这些天因为孟家的事情，整个林家都笼罩在阴云密布之中，好不容易有件喜事，宁晴也不想说宁威有多扫兴。他摇摇头， 没事，你先看看还有哪些同学要请的。 秦宇这次考得很好，心里也高兴着，点点头就没再多问。宁威来不来的，他确实也不太关注。两家不约而同的把酒席同时安排在了云顶酒店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